继续请听茶经组长训练第十三课历史书。 弟兄姊妹平安，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，再次欢迎你上茶经组长训练。愿主施恩也赐聪明智慧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学会按正义分解主的道。上一课我们学习的是按卷查经，圣经由66卷书组合而成，各卷书都各有自己的主题或中心思想，也各有自己的特色，所以分开来按卷查考是很自然也很正确的方法。有时候需要看完整卷书才找得到中心思想或写书的目的，也才能够更正确的解释经文。研读经文要是不按卷研读，往往不够深入。那圣经里的书卷呢，有的一开头就说明写书的目的和宗旨，有的是在书卷末了才说明写作的目的，有的必须从字里行间去了解写书的目的。还有的书卷呢，例如约伯记，全卷书的内容连成一片，不能把其中一段抽离出来单独解释，必须明白全书的脉络，才不至于把约伯的几个朋友所说的错误的观点当成真理。上一课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，但愿对弟兄姊妹有所帮助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进入第十三课，认识一下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当注意的事情。首先呢，就是当认识历史书的特色。第一，圣经中的历史书内容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。旧约圣经的历史书是指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这几卷书，顾名思义，历史书所写的是以色列民族过去的事迹。写书的人并非凭空想象、天马行空的虚构杜撰，而是应用过去留下来的材料，包括宫廷的记录、先知的作品和其他材料作为写作的根据。列王记和历代志的作者介绍各个王的时候，往往按照一个固定的格式告诉读者某某王几时登基，他和另一个王是什么关系，在位多少年，在什么地方做王，几时去世，去世之后谁继承王位，这个王在信仰上所得的评价等等。另外呢，也稍微记载王的一些重要事件，还会提到王其余的事迹记载在什么典籍里头。这些记载显示出历史书卷所记的都是过去真实的事情，不是虚构的人物和想象的故事。好，第二点我们要认识的就是，圣经中的历史书不一定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记载。圣经中的历史书虽然按照事实来写，可是并不是经常按着年代的顺序来记载的。例如士师记里头记载了12位士师，有一些士师同一个时代在不同的支派中活动，要是不明白这一点呢，解释士师记的时候也许就会发生误解了。再说新约的四福音吧，要是想借着四福音完全明白耶稣在世上的生平细节，或者是了解事情的次序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很多事件发生的次序在各个福音书里头都不相同。例如耶稣究竟什么时候前往耶路撒冷，耶稣到耶路撒冷究竟去了几次，四本福音书的记载都有出入。还有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记载耶稣一次在山上讲道，也就是著名的登山祷训。可是在其他福音书里头呢，登山祷训的内容却分散记载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里头。那客观来看呢，耶稣也没有理由在一次场合中说那么长篇而内容广泛的题目。 那当然，我们相信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事实，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只不过，各个作者取材的重点和角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就会造成一些差异。那么，事情发生的次序究竟要以谁为准呢？谁的记载最准确呢？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，可是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最重要的就是神借着书卷的作者写下这些历史事件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才是我们必须留意的。好，第三样要注意的就是，圣经中的历史书是有目的的选择素材而写下来的。圣经中的历史书是有目的的选择素材而记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理解，圣经中的历史书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记录，或都用同等篇幅来记载每件事情，而是有所选择的记录。有些事情记载的详细，有些记载的简单。至于要记载哪些事情记载的详细或简单，这牵涉到作者对事情的理解，也取决于作者记载的目的是什么。那比方说，撒母耳记、列王记、历代志这三卷书记载的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的历史，作者的取材和报道方式都各不相同。历代志没有记载大卫排除万难后才登上宝座的经过，没有记载大卫杀乌利亚娶拔示巴的事情，也没有记载亚沙龙叛变的事情。而记载所罗门的事迹的时候呢，也没有记载他晚年的时候宠爱外邦女子而干犯了神。历代志的作者是不是想要掩饰大卫王朝不光彩的事呢？不是。历代志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之后才写成的，大卫王朝不光彩的事早已为人所知，想掩饰也掩饰不住。作者对历史材料的取舍，实在是受他记载历史的目的和观点所影响。历代志的作者强调大卫王朝是顺天应民的王朝，分裂为南北两国不是神的心意，北国理当归回大卫王朝。此外呢，历代志的作者还用很多篇幅记载兴建圣殿的经过，以及在圣殿供职的祭司和利未人的事情。作者希望大卫王朝重现，希望南北两国复归为一，但是当前应当注重的是降服神，重视圣殿，重视敬拜。那从其他先知书来看呢，众先知似乎对北国以色列也没什么好感，北国以色列一直是先知攻击的对象。北国那些没有大卫血统的君王，以及容忍外邦宗教的崇拜，都叫先知无法容忍。先知以西结、何西阿、阿摩斯、弥迦等等，都希望南北国复合，由大卫的子孙来统治，这是先知们的理想。他们认为分为南北两国根本就是一个错误，所以历代志的作者不愿意费神记载北国每个君王的历史，除非是跟南国犹大有关系，才会记载在历代志里头。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犹大，记述犹大经历被掳仍旧被保存下来，继续履行神交托给全以色列人的属灵责任，提醒当代的以色列人，归回故国重建家园的人是有深远的根源的，同时也表明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。弟兄姊妹，从这里呢，我们就认识到，因着不同的政治观点，所写的历史也就有差异。其实，不同的历史观和神学观点呢，也是造成差异的因素。有好些圣经学者认为， 历代志的作者，也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。历代志、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这几卷书大约在主前400年左右写成，也就是百姓被掳归回的那段时间写成的。作者选择记下他认为有永恒价值的事情，而作者的选择必定和当时的时局有关。作者非常敏锐地选取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例，以古训今，以色列历史中充满恩典和审判的教训，作者希望从中吸取智慧，也希望借用历史来教导当代的同胞。对当代以色列人来说，那些教训对整个民族的兴衰存亡是非常重要的。他们经历被掳之苦，归回故国的时候环境也非常恶劣。作者所关心的就是引用历史来向当代的同胞保证，耶和华神仍然看顾他们，照管他们。作者也用历史来提醒同胞，再也不要离弃神了，要忠心归向神。对历代志的作者来说，大卫、所罗门、约沙法、西西家、约西亚这几个王都是伟大贤明的君王。作者详细描述这些王伟大的治国大业，不记载他们的缺点或过失，或许是觉得他们的缺点和功德比较起来实在不足挂齿。作者并不是刻意想掩盖他们的过犯，因为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记载已经足以让人深刻地记得他们的错误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掩盖的。历代志的作者只集中说明这几个王的品德，强调他们因为顺服神就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好，第四样要注意的就是圣经中的历史书以故事形式表达历史和信息。圣经中的历史书有很多内容是以故事形式生动活泼地写成的，读起来很有趣味，是想想参孙传奇的一生，他的出身、他的力量、他的下场，想想牧童出身却成为一国之君的大卫，他怎么样在两军对垒、众目睽睽之下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杀死了巨人歌利亚，又怎么样设计杀死乌利亚再娶拔示巴，又想想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怎么样一夫当关力抗巴利450个先知等等，这些故事都有引人入胜的地方。无论情节的布局、气氛的营造、对话的安排，各方面都有高超而优美的文学技巧。这样用故事形式作为表达手法，并不表示不尊重历史、不重视事实，而是因为作者写作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事实真相，而是为了向当代的读者传达信息，显示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，尤其是显示神的救赎计划。说起来，历史书所关注的是教训的信息，不是历史事件的准确细节。但是我们解释这些书卷的时候，既不应该漠视故事题材的写作手法带有很多文学技巧，也不应该忽视作者的写作目的。研读历史书的重点应该放在书卷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教训上，而不是在历史细节上，两者绝对不能够本末倒置。总的来说，我们不要把今天的历史观完全套进从前希伯来人的历史观里头。希伯来人有他们自己一套记载历史的方法，他们写历史的时候着重记载意义多过写下详尽的历史事实。当然，圣经中的记载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，绝对不是子虚乌有，不是捏造虚构的。 接下来我们以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倒塌这件事情的经文为例子，看看可以怎么样带领小组查考这段记载历史的经文。组长当然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尤其是解释经文的部分。首先呢，当然是细读经文了。组长可以请组员事先阅读经文，进行小组查经的时候，组长以发问的方式鼓励组员说一说经文的内容。例如，经文提到的主要人物有哪些呢？经文记载发生了什么事？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如何发生？事情的经过如何？结果如何？等等。组员要是读过经文呢，一定能够回答。当时以色列人呢，正准备进攻耶利哥城，不过他们进攻耶利哥城的方法完全不符合一般的战争策略，他们单单听从神的吩咐，绕城行走，最后城墙果然倒塌了。好，解释经文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组长可以鼓励组员尝试从经文所记载的事情发掘出更深一层的意义。解释经文这个部分呢，组员也许比较不敢发言，组长就可以和组员分享事先准备的，引导组员认识这些历史给以色列人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给我们又学习到什么功课呢？第一，顺服不移的功课，顺服不移的功课。神吩咐约书亚带领百姓绕行耶利哥城，一天绕一次，第七天绕行七次，然后跟着脚声大声呼喊。这是非常古怪的战争策略。约书亚不需要问什么，只要凭信心顺服神的做法就足够了。因为神一早就向约书亚表明要做以色列人的元帅，带领他们作战。当时约书亚是元帅，带领以色列人征战，攻取耶律哥城，而实际上真正元帅是神，神为他们征战。他们之所以得胜，不在乎血气之勇，乃在乎倚靠万军之耶和华。第二，学习到同心合一的功课，学习到同心合一的功课。众百姓绕行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必须同心合一。他们的队伍也许没有今天士兵检阅那么整齐，但是每个人显然都是心连心，共同面对敌人，负起共同的责任。第三，学习远离罪恶的功课。当时神很清楚地吩咐百姓，所有的金银铜铁等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存入耶和华的库中，百姓不得私下拿任何战利品，拿了就是犯罪，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全百姓必受咒诅。所以众百姓必须学会按神的旨意处理战利品。第四，学习更新意象的功课。神向来就愿意向人启示自己，让人更加认识他。现在借着耶利哥城倒塌这件事情，神让百姓进一步认识他常与百姓同在。以色列人抬着的约柜就是人肉眼看得见的神同在的表记。百姓还认识到神的要求就是信靠顺服，认识到神掌管万有，胜败都在乎神。百姓也认识到神无所不能，不论神有没有用间接的方法，诸如地震使到耶利哥城倒塌，而事情本身呢，就是神迹。因为神事先就说了，第七日绕城七次，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倒塌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，研读历史书的重点呢，应该放在书卷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教训上。所以查考约书亚记第六章呢，我们也要带领组员思考，当年以色列人在耶利哥的这个功课上呢， 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提醒？就是信靠顺服神的引导，就必看到神施行大能的作为，使撒旦的权势像伊利哥城那样塌陷下来。正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的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好，这里呢有点要补充的，就是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常常有人要问，神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人，一个都不留，神岂不是太残忍了吗？其实不是，是因为城里的居民犯罪太重太多了，神审判他们是必然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迦南地居民的宗教仪式淫乱污秽，有时候他们还会焚烧婴孩来献祭给偶像，还有很多别的败坏的残忍的行径，都是以色列人致命的威胁。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，神是圣洁的，神不能容忍这些恶习，尤其是以侍奉神为名行这些恶事，就更加罪加一等。迦南人一定要受刑罚，这是必然的。这就好比外科手术医生为了保住病人的生命，会毫不犹豫地切除掉病人的一只手或一条腿，甚至切除掉一个重要的器官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了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，并借着以色列人使全世界的人得福，神不得不命令以色列人杀灭迦南居民，洁净那个地方，使百姓能够过公义圣洁的生活。其实我们当留意，神并没有下令杀死所有的外邦人，神只要灭绝迦南居民，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策略，只是为了当时的处境，就是要以色列人占领神应许给他们祖先的迦南地。后来从众多先知口中，以色列人也逐渐明白，神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神，也是全世界的人的神。神也欢迎外邦人归入神的名下，收纳他们为自己的百姓。最后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成全了先知和律法，更彰显了神完全的启示，就是神爱世人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解释灭绝迦南人这个行动的时候，必须考虑以上提到的各种因素。弟兄姊妹，最后要补充一点，查考约书亚记的时候呢，有的弟兄姊妹或许还会提出一个疑问，那就是约书亚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说，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，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，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按照字面的意思呢，日头和月亮都在天上停止移动，约有一天之久。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？真的是历史事实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方面要相信神迹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要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历史事实。问题不是神有没有能力施行这个神迹，而是这一段经文是不是在报道日头月亮停止呢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诗歌体裁写的，难免用了夸张的修饰手法，照字面来解这两节经文就未必适合了。此外，日头和月亮停止移动一天之久， 也就表示地球停止转动24小时。神有没有必要施行那么宇宙性、那么宏伟的神迹来使约书亚得胜呢？不同的学者各有不同的意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组员要是问起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提醒他们，研读历史书的重点应该放在书卷所要传达的信息和教训上，而不是在历史细节上。我们确实不知道当时日头月亮是不是真的停止移动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，当时神使以色列人信心大增，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胜仗。好，谈到这儿，下一课再会。